醒了，现在输了，未来，爱爱现在。

望天黑了又亮，就在下过雨的地方，爱悄悄发芽，超乎幻想，你的肩膀温暖又宽广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渴望着阳光，花一开就像就奔跑吧，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，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，花一开就

不合眼，分不清还要追，哦哎呀呀呀嘿。你说分开才会有思念，我不懂得逻辑学，忽略了呼吸的空间，你换了一个夏天。